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音乐不止音符， 更美在 让往事 动容。 经典九六九，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 北京市将再次调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和老年保障福利的养老金待遇标准，全市享受基础养老金和福利养老金待遇群体每人每月再增加50人。经典九六九，泽林带你听资讯。从10月15号起，北京市将全面启动2017季的流感疫苗接种。今年全市各区共设立了429家流感疫苗的接种门诊，居民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即可预约。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呢，截至目前，过去一年全国已有超过100个城市发布了各种相关房地产的调控措施200余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指出，禁止医药代表承担药品的销售任务，禁止向医院代表或相关企业人员提供医生个人开具的药品处方数量。近日，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启动了毕业生秋季的专场活动，通过打造线上线下的招聘平台，为高校毕业生求职选择和用人单位招聘人才提供服务。国家旅游局出台首个民宿的标准，单栋建筑客房的数量不超过14间，客房的床单、被套、枕套、毛巾等应做到每客必换。食药监总局最近指出，对中药注射剂安全性的再评价方案已初步形成，但是现在还在业内讨论，近期可能会征求意见。9日的12时13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2号运载火箭将委内瑞拉的遥感卫星2号送入预定的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傻，独自以为美丽的姑娘，眼睛星样灿烂，每次星月晚 只有你难舍，爱自己。